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寝室小食堂》， 我是莎莉， 我是飞鱼， 我是艾米。 在这七分钟里，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制作简单又美味的料理，让大家可以一边收听我们节目，一边制作属于自己的料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午餐是味噌乌龙面。 跟你们说，这道料理真的是非常简单，谁都可以做 啊。对啊，连这个料理白痴都会做，还有谁不会？ 吼，你在料理白痴嘞 啊，够了，住嘴，你们两个不成才的东西。我们要切入正题了，请艾咪来介绍我们准备的食材。 好，需要的食材有味噌、柴鱼片、乌龙面、海带、小白菜，还有豆腐。大家的学校附近应该都有超市吧？那这些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哦。 对啊，像那个统叉、全叉的。 好，你就直接讲统冠全联就好啦。 不行啦，这个 podcast 是全球都会收听的，不能帮他打广告啦。 那如果全联统冠要找我代言，恰卡便回电话空吧空空空丢里空空空。 好的，在他们讲废话的时间，我已经把食材都准备好了。听众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来，莎莉，请你先把小白菜切成小段，艾米把豆腐切成丁。 菜要切多长啊？ 那这个豆腐要切多大块比较好啊？ 都可以哦，青菜只要不会噎到就好。听众们啊，如果你们有要吃掉整盒的豆腐，也可以先在盒子里面把豆腐切成两半，这样就可以只倒出一半的豆腐。喜欢切条的也可以啊。做料理就是要弄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嘛。 那我来用一下今天的主角味噌，记得一定要拿干净的干汤匙哦。来，挖一大块味噌放到热水里面去溶解。如果你喜欢吃很咸，要挖多一点也是可以啦。 目前的料好像都准备差不多嘞，那就开始开火咯。 我们在宿舍都是用快煮锅。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卡式炉、电磁炉的、做法也是一样哦。 首先在锅子里面倒入两碗的热水，还有溶解的味噌，然后啊开关直接开到最大，直接用热水煮比较快。冷水啊等到滚都已经天荒地老了。 对啊，柴鱼片也可以一起下了，来下个两匙，反正你想要吃多少就下多少。 哎，开始冒泡了，差不多要滚了，可以下海带跟豆腐咯。 豆腐啊跟味噌大概滚个两分钟应该就好了。那如果你想让豆腐啊更有味噌的味道，你可以再滚久一点，但是啊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味噌的汤烧干就好了，不然你要喝什么？ 搅拌不能停哦，我怕食材会粘在锅底。 滚好了就可以下小白菜还有乌龙面咯。 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食材啊全部起下，是因为怕把面跟菜煮烂。我们都比较喜欢保留面的弹性跟菜的脆度，也是可以一开始就把水啊还有所有食材全部丢进快煮锅里面一次煮啦，一样可以吃啊。 想追求吃多层次口感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分开煮。那如果是比较懒惰一点的朋友，其实把所有东西放进电锅里，然后按啪下去，等它跳起来东西就好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味噌一定要先溶解哦。 噔噔噔，味噌乌龙面上菜咯。 不过啊这个料理没有肉跟蛋，好像少了点什么吼。 嗯，我知道了，莎莉，你不是有维力炸酱面的汤包粉吗？ 哦，对啊，我不喜欢喝那个汤，所以都没有用到。 那个可以拿来做一个超简单又很好吃的料理耶。 真假的？快教我。 首先呢，我们将汤包粉倒到一个玻璃杯里面，加进100毫升的水。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手边没有量杯，100毫升大概就是一大口的水。那你要怎么量就看你自己咯。接下来我们把水和汤粉搅拌均匀。 我知道你的下一步要加蛋，把你拿来了。 对，哎呦，艾米没卖呢，那也撸来撸跳啊。那就交给你帮我把蛋打进碗里面吧。 啊，怎么了怎么了？ 蛋壳掉进去了。 能被夸奖哎。 没关系，观众们，我们要用我们最友善的一颗心来关怀我们艾米。 捡起来了啦，浮夸哎，你们两个。 好啦，那接下来就放进微波炉里面微波30秒，这个动作要进行2次。 啊？为什么要2次啊？ 因为我们要让它完全凝固啊。 观众朋友，有没有笔记记起来了？这就是重点中的重点。想要吃到创意又不失在舌尖上滑顺口感的创意蒸蛋料理啊，绝对不能忘了这一步。记得哦，微波炉30秒，微波2次。 如果啊你很穷又没有时间，泡面你吃完了还不够饱的时候啊，你粉包就可以倒进玻璃杯里，再加颗蛋，拉一拉，等一等，就变简单版的茶碗蒸咯。 好，我们最后要再谢谢观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们有学到很多不一样又简单的创意料理了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寝室小食堂， 我是莎莉， 我是飞鱼， 我是艾米。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点击订阅， 拜拜。